天，这种强忍已久的思念，命运这样捉弄人，让你重新出现在眼前，不敢阻拦留住你，害怕伤心总会有重演，望着你背影独自和冷风缠绵，挣扎不知多少年，再远相信你早已走远，或许在别人怀里才有你梦想中的春天，缘分不要我爱你，为何不让我心甘情愿，留下的回忆还要折磨我几遍，我怨天怨地怨自己不能没有你，我说情说爱说不尽，有谁愿意听，寂寞相思里把火烧在漫漫黑夜里，照亮了过去刺痛我的心，叫我该如何平息，挣扎不知多少年，再远相信你早已走远，或许在别人怀里才有你梦想中的春天，缘分不要我爱你，为何不让我心甘情愿，留下的回忆还要折磨我几遍，我怨天怨地怨自己不能没有你，我说情说爱说不尽，谁愿意听，寂寞相思里把我烧在漫漫黑夜里，照亮了过去刺痛我的心，叫我该如何平息，叫我该如何平息，我怨天怨地怨自己不能没有你，说情说爱说不尽，有谁愿意听，寂寞相思把我烧在漫漫黑夜里，照亮了过去刺痛我的心，永远也